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大家收看我們第六集的 三個女人密密針。 上一集第五集我們就講了性愛迷思的上半場，這一集很明顯就是 下半場。 在節目開始之前我就想播一些東西給大家聽。 什麼來的？ 你們之前不是跟我說喂，那這些這派對，這些這的群交派對，那又 是不是真的有真的，有沒有人會講一些感受出來的？那我呢就上網在一些論壇那裡就找了一些感受出來的，我就費事而家開俾你睇啦，係咪先？咁觀眾冇嘢睇啦，係咪？咁我就錄低咗嘅，咁所以咧你哋 聲演啊你， 係啊 聲演，好俾獎 聲演，聲演唔係飾演啊，我哋 OK 聲演好。 有雙大獎喺我身上面啊，就 加油我嘅耳背。 啊，重新嚟講先嚇，因為頭先問題 OK， 你哋就留心聽下嗰啲內容嘅喎。 收到啊，嗬。 一箱大奖在我身上面游走，嘴巴由我的耳背开始慢慢塞落嚟。不安分的手更尝试拉开我的 bra 带啊！佢专注咁样吻住我条腰，拉拉扯扯之间冇仔细睇我的衫啊！哎呀，辣死我啦！除了吊带裙同埋 T 恤，我的胸围基本上是这个方向扯不开的，他很细声地跟我道歉，再一件一件地把这些障碍物除低。他宽阔的舌头缠上我细小而柔软的乳房，他的脷没有专攻我一对的乳房，反而是肆意地舐每一个细节，环绕环绕咁样舐，仲不时舐去隔粒底添。家人真系身心疏远啦。 唔系啊嘛。 我大概开始发出赞美嘅声音啦，慢慢咁样，佢就摸我嘅耳仔同埋眉毛啦。他一路锡我锡我锡到女仔最敏感的地方，好快他的手指已经十分顺畅地进入了。他一边锡着我前面的阴蒂，手指还很畅快地入了去啊。双重的感觉叫我不锡真的想不到嘢。我自己都除了本能反应咁样我叫了，还好肉紧添。我真的很享受他锡我脚趾和窥探我的洞穴啊，同埋他呢啲锡我脚趾，他不是斋锡的，他是舐的，他仲是含住，仲是啜住。 OK， 咁啊完咗啦，大家讲一点啊，你哋成日想听啦，咁我哋而家，咁我而家啊，即系为你而去讲一讲。 多谢你先，首先我想讲佢可以做嗰啲，不而家系咪冇啊？嗰啲色情热线嗰啲咧，每秒六号嗰啲咧，我觉得好适合咯。 多谢晒咯，你咁样赞美我。 同埋咪网上都有个圣女咧，咪话有啲呻吟声，跟住有过百万嘅点击率咧，我觉得鸠如可以挑战。 喂，你摆上去应该 OK 嘅。我唔会咯，就系为你哋两个而设嘅啫。咁好啦，翻翻嚟我哋今集嘅性爱迷思下半场啦。咁頭先我哋上即係對上嗰集，我哋又講咗好多人獸交啊、三 P 啊、非主流啊，然後又講緊一啲違反自然定律嘅性愛情啦。咁今集我哋講嘅咧就係有陣時好多嘢，例如我哋性交啦，唔好講話係咪真係群交啦，我哋真係自己同自己另一半去發生呢樣嘢嘅時候，我哋咪會做咗安全措施保障我哋自己嘅。咁我哋今次就想講有啲人聲稱話。啊！呢樣嘢係一個安全嘅，你任你噶啦，好自由去發揮嘅，你想點就點。咁最緊要大家安全啦，大家尊重人啦，咁樣。咁你又覺得係咁標榜安全，係咪真係安全咯？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如果真係譬如你戴曬避孕套啊呢啲嘅話，咁或者 即當然避孕套就只是你是做真正性交的行為的時候用的、嗯、但你說好像之前說其實你口腔即護士你如果 correct me if I'm wrong、嗯、如果譬如你口腔裏面可能有、即有那些 lesions 即有損傷的、 嗯、就算三粒飛枝都不是這 樣，我想問如果這樣跟住再幫人做口交的時候是不是都有機會會有、即可能有艾滋病或者性病，因為都是由、口水傳染的嘛，是不是、 即如果有口水就不會的， 但如果它有損傷那些呢， 有損傷的話那些體液是即那些 viral load 是很大的嘛，那就會咯、 啊、那在這裡其實不是說真的戴了避孕套就是安全， 當然 了，你知道我可以分享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平時聽有很多鬼故，有一次呢我就聽到一個鬼故很有趣的， 是真的鬼故來的， 不是鬼故來的，說明不是鬼故來的，就是說呢有一個女仔她就在 internet 那裡認識了一個日本的男士、嗯、她就是一個、你可以說她是空姐，但是就不是說真的成日飛的，即是可能、哦長住在香港、嗯、然後就有一次他就飛去日本，飛得去日本他又人生路不熟，那他可以怎樣呢，那他就打給他在 internet 上面認識的這個男仔，那就約了出來，那當然、一男一女，我都經常都說一男一女，一對一的，那當然就是去了開房那在開房期間就一切都叫很正常的，那那個過程呢就有個前奏，就是說個女人就是這個事主呢就跟那個網友男仔、那個、男人的網友就 發生了一些口交的過程， 是即是個男人幫個 不是是個女人幫 個男人口交，那這是前奏很普通的，是不是前奏完之後、嗯、那就到進入啦，冇問題啦 ，OK、嗯。咁啊，喺個女仔翻翻嚟香港咧，其實呢個香港人嚟嘅。咁但係依單新聞就唔係話真係好鋪天，因為可能有啲人都冚咗。咁佢翻翻嚟喺呢個香港嘅時候登機啦。咁佢又即係隔咗幾日㗎啦，兩三日之後離開日本翻翻嚟香港，喺飛機上面咧就覺得個口腔啊，點解會咁？即係好似好唔舒服咁樣啦。咁翻到嚟香港咧，佢原來佢就睇醫生，醫生就話佢個口入面咧。有一些不屬於人類的組織、人類的即是它的菌， 即是個菌是屬於屍體才可以有的菌， 是、未必是說屍體，它只不過就說不是屬於人類，當然個事主說這麼多人害怕，難道那個是 靈界朋友跟我做愛，沒可能、啊、最後、它又在當地香港報警，然後也在日本報警的，就發現原來這個男仔呢它是有這個怪癖，就是奸屍、所以我們上一集我們不是有些非主流的性愛呢，其實我們 都哇這個是超級非主流，超級非主流 是奸屍，因為他、個陰即那個男士的、那個性器官、啊、進入過一些屍體、女性的屍體，所以有些屍體，然後又輪到那個女事主去幫這個男士去進行口交、所以搞到他的口呢都醫了一排，因為是很多一些不屬於人類的組織的病菌咯，咁呢樣嘢其實都係我哋都可以講下，因為其實好多地方都鍾意掘人哋啲屍，即係掘啲屍體出嚟去進行奸屍，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啲非主流㗎，但係呢樣嘢係犯法囉，係咪先，呢樣嘢真係超級地犯法，亦都好唔尊重死者。 如果你信唔過嗰個男人，你都係唔好同佢口交。 係呀，所以其實 真係呀， 呢樣嘢其實有啲人就會覺得口交係污糟，咁我哋真係一直都覺得會係要即乾淨為主啦，即係唔能夠話唔沖涼啊，全日又去完好多次大小二便，跟住再幫佢，咁係冇可能。 但我又覺得沖咗涼嘅話係咪好 OK 咧？即係我喺呢方面有少少，我就即係如果沖涼， 因為其實你真係唔知道嗰個男仔佢自己有啲咩問題。 咁啊，即係因為嗰啲其實嗰啲病咧，唔係你表面可以見到。係 啦， 係啦。其實最慘就係呢樣嘢，所以其實點解我哋成日話一啲所謂話安全嘅，即係一啲已經標榜咗話安全啊，戴曬套嗰啲，但其實我另外想講就係、是。那個安全就是你那個道德呢，其實那個道德的標準呢會因為參與了這些事情而有一個下降的、其實即你對於那個人生的道德觀或者那個、即價值觀其實都已經是影響了咯，我會覺得 其 實是危險的這件事，所以 我想帶到這件事， 正 正如你避孕套這樣，它會不會 100% 是真的寫著安全， 它就要說明說它不是 100% 安全， 它已經是說明嘛，還有很簡單一件事，一個正常的女人、如果你沒有男，即我經常這樣想， 男也好女也好，自己沒有男女朋友的話，我不理你怎樣跟別人One night stand 係嘛？或者你約啲網友出嚟，又或者同自己身邊朋友啦。如果佢都係冇男女朋友嘅，咁其實依樣嘢都叫做 make sense， 係啊，都可以啊。 但係如果你真係喺一 個 area 入面，然後同不停即係不停咁同人發生性行為。咁講緊嘅呢樣嘢，呢樣嘢咧就係可能喺半個半日入面啦，半日十個鐘頭入面，你就可以有咁多個性伴侶，我稱之為性伴侶咯。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去再食翻或者翻 check 翻，我唔知道。 其實個感覺都好核突咯，即係譬如你明明見我而家啱啱同完 A 先生，跟住我同 B 先生，咁其實 A 先生又認識 B 先生嘅，或者喺嗰度見到， 大家你明知道你眼望我眼咁樣去望住嗰件事，我覺得呢樣嘢好唔成立嘅咯。即係你唔能夠話依樣嘢係一個好 freestyle、好自由嘅社會去做依啲自由嘅嘢，其實係一件完全唔恰當嘅行為。你問十個男人、十個女人，我諗應該著八成咧都係唔接受咯，咁其餘兩成嗰啲咁， 我覺得道德水平應該會係非常之低嘅人先會參加啲咯。 咁雖然你話 即係佢底線 set 到真係，你話可以冇底線咯。 你話 sex party 呢啲嘢咧，去到外國其實可以算得係啲咩啊？好小事啫。但係呢度係華人嘅社會，中國人，我哋喺香港好多人唔會公然㗎。你會唔會真係咁？你會唔會真係咁整一個會一間公司，然後我就話呢度係性愛集中地、性愛集中營啊？你唔敢去咁樣做嘅喎，你呢啲嘢咪又係好私人去進行？只不過我覺得人哋參加依啲咁嘅活動係自由選擇，但係去發起呢啲依一種活動嘅人咧，你係咪真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嘅精神先？你唔係 嘅 喎。 即係其實如果參加呢一種嘅制度嘅，或者其實佢哋係咪唔明白而家個現今社會其實係一夫一妻制？其實佢哋係咪對呢種制度有不滿，或者佢翻翻以前嗰種制度就係、是、喂一夫多妻都得咧？其實佢哋個心態會唔會好奇怪，定係返回咗以前咁啊？ 我覺得好多嘢咧，就係一定係有一個人去成即係發起一樣嘢，然後再從中去嗰啲叫咩啊？即係從中作緊咗嗰、那個嗰件事，不停地去宣揚。 宣揚 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似係似係一啲唔知咩教派， 即係好似 係啦，即係教派咯。你可以當 係啦，即係好似一種教好似應該話好似嗰啲宗教咁，係你去宣揚，跟住再去大力咁樣去廣傳， 廣傳不單止， 令至到啲人會相信， 係啦，你會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咦，係唔係真係得嘅咧？咦，我好悶喎，生活好乏悶喎，我係咪真係可以 喺呢度而得到心靈嘅慰藉？ 係啊，咁咦，又冇手尾根嘅喎，大家入面都係用一啲唔係自己嘅名嘅啦，我會唔會真係用我自己本人個名去參加好多一啲未必人人接受到嘅嘢啊？唔會噶嘛 ，speed dating 啊，我講緊我都唔會啦，人哋都會覺得話你咁細個參加 speed dating 咁樣，即係我都唔會四圍宣揚人出去，同埋好簡單一樣嘢，安全呢個問題其實係對女性好大嘅，因為如果大家去檢查過身體啦，我哋女性睇婦科咧，咁咪有好多子宮頸組織咁樣細胞抽驗去檢查嘅，好多護士咧都會問大家，即係問一啲女性啦，就話你依半年入面有幾多個性伴侶啊？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參加呢啲組織嘅時候，自己點樣去答人啊？我可能一個月有兩次活動，我兩次都出席埋呢個 activity 嘅，我兩次出咗，我一晚入面有四個，然後可能我夾埋就八個，咁一個月八個，咁半年咁幾多個？ 冇噶啦！ 我同佢講話，我有四十幾五十個，即根本上就係令到自己你唔好集郵啦！你呢啲真係仲衰過明星集郵，我同你講，明星集郵都只不過係一對一，你唔係，你係一個 area 入面一個同勁多個，依個玩完又到嗰、那個期間都唔知道有冇一啲你話保護嗰、那個人嗰個情緒啊，去到嗰個階段，你仲會唔會知道咩叫保護啊？可能自己隻手啊，突然之間戒損咗。 講開呢樣嘢，我都想講咧，因為好似你頭先講，譬如好似我有個朋友，佢四十零歲啦，佢就真係佢試過一次叫鴨嘅，佢女人嚟嘅， 喺香港叫啊，我想問 喺香港叫，咁佢就唔同我講點樣可以叫到啦，但佢叫到嗰個咧就係一啲好似拍嗰啲模特，即係好似模特兒嗰啲，即係拍 即係好靚仔 ，OK 嘅。 咁但係咁佢，我就想講係咩咧？就啱啱想講溝兒嗰樣嘢就係。佢咁個約咗個男仔嚟啦，咁就試過搞啦。咁佢就話：哇，嗰個人咧又係用好純熟，即係好似開頭同你好親熱啊，即係盡量慢慢等你即係 warm 啲咁，等你唔好咁 cool 嘅時候，跟住咧盡量去同你搞啦。咁佢真係忙情咁樣搞，到我問翻呢個朋友：喂，你有冇戴套啊？佢係話。真係直情係人哋係純熟到啲手法係令到你同佢同你搞嘢嗰陣時咧，你係唔記得咗佢需唔需要戴套，淨係唔會有一下好理智，喂你戴一套先，佢冇啊直情就咁樣去咗。 是啊， 即真的会有这种东西。因为一些人是如果是很有技巧很认识的，即可以很纯熟到呢，是不知道，即是会是直接就去了咯。 是啊， 都说有些男人叫鸡呢是入帮他入到都不知道的。 是真的完全是有这个這情况。所以其实是到头来我的 friend 是要之后即刻去驗身啊，即刻跟住之後再， 即係好多啲性病唔係即時爆發噶嘛，你唔去驗你點知啫？你驗嗰啲可能你驗型肝炎嗰啲，未必係同嗰樣嘢有關係嘅，驗唔出嚟嘅喎。 因為頭先想講就係話參加得呢啲活動咧，佢哋嗰個點講防械性咧係低好多，因為已經 即係佢會覺得啊，已經一開頭係好安全、好自由， 一直入到嚟，唉，個個都係呢種即係比較生活上或者道即係觀感上道德上係比較已經係即係水平低。啲嘅時候，咁佢已經好融入咁去玩呢樣嘢嘅時候咧， 你話可能有啲人會覺得，我哋三個主持第一集已經講話咩 one night stand 啊，或者係啦，我哋兩個咁樣，咁其實我哋呢啲只不過係。即係欣賞，然後又欣賞，然後覺得是 OK， 已經有少少 feel。嗰個 feel 唔係話要同佢發展啲乜嘢， 咁而唔係話一個活動裏面可能三個鐘裏面你已經同五六個人， 你估你而家係皇帝咩？口供佳麗三千啊，唔係咯，唔好咁樣。搞到啲嘢亂七八糟啦，令到個社會個風氣係更加差嘅，就咁樣。好，呢集到呢度，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拜拜。Hello， 歡迎翻翻嚟我哋第六集嘅第二節。我哋上半集咧就講咗係咩啊？一啲安全意識嘅問題啦。咁我哋呢一集咧，其實都想講翻一啲即係呢樣嘢係會令到我哋身心係得唔到一個平衡嘅。 嗯、mm-hmm. ， 係 Sally， 你嚟睇下，你覺得點？即係玩呢啲咁嘅活動，或者好多一啲非我哋上一集講嗰啲非主流啊， mm-hmm. 或者係講到你以為好安全，然後自己又得到一啲。傷害其實永遠都是如果是女性來說都是最傷害的就是女性啦，樣你男性的話可能很多東西都是什麼18年後一條好漢，但女仔我們的面子是很重要，如果我們被人知道了，我們其實你覺得這些人是不是不會跟周圍同人說的，即是他身邊朋友沒有 即 我去 都 是那 句，我覺得因為他那個道德那個層次跟我們是不同，即是他們已經當這件事是很開放，可能好像等於親即石嘴那麼簡單的，其實他們不會覺得即分分鐘反而有些人是以多性伴侶為他的自豪的， 一些點我又覺得其實我覺得他們是有覺得不好的，他們是有掙扎的，我都覺得。 你覺得他們有掙扎嗎？ 如果不是他 們，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由不認識，不認識然後到認識的嘛。 即是他們就不會 收起來。一些人，有些人會大力渲染，他會想宣揚開，他說這個是自由性，我想大家參加，我想大家接納這個concept。 好像搞到好像話題性很高，但其實我覺得 他會很主動地說，但有些人可能我，譬如我當我是參加者，我會勁收起來嘛，即我不代表我接受不到，其實我接受得到，但我又不想告訴別人。 因為你知道現在這個是道德不容的嘛，這一種的形式是這個社會是不容的。 好像我們剛才講開就是說，喂，其實傳媒其實都是不是有些責任呢，即好像有些傳媒他會覺得啊這件事都幾特別啊，幾新鮮啊，不如即都拿出來講 一下。但他們講那件事就將它美化咯，整件事是美化 多一樣。因為很多時候就是只是有那樣東西去宣傳，即是這種教會，喂，不是，sorry，不是教會，即是聖教會，去宣揚他那個理念，或者他們怎樣玩的模式，反而就是很多基本上是那些評論或者 是甚少的，即基本上是由得他們去廣傳他們的信念。 是啊，同埋喺一個內外嘅有關調查嚟睇啊，有一種方法咧，係令到嗰啲已婚夫妻或者大多數有性伴侶嘅人咧，最常用嘅就係例如通過知道彼此嘅感受，然後去得到一啲大家都知道大家邊樣嘢係最敏感啊，邊樣嘢係最令到佢牽動到佢性愛嗰、那個感覺。 咦，咁但係如果係咁又幾好喎，好似幾健康喎，對於兩性關係會唔會啊？ 但呢樣嘢唔需要，其實呢樣嘢唔需要人去點樣去教你噶嘛，即係唔能夠話我而家喺呢個地方有一個好自己係一個叫咩sex master Joe 啊嗰啲，即係 sex master， 唔可以話 sex master 咁樣然後教你啊呢度係點，因為佢唔係一個醫生啊，佢憑咩咁樣做啫？即係你唔好有陣時候我就覺得你唔好成日用一啲抬頭去抬高自己啊。 即係你話自己係一啲性專家、性博士，然後你而家瞓喺張牀度啦，我話俾你聽，你有啲咩誒 錯位可以敏感啲，係 啊，我教你點樣揾翻你嗰個自己最敏感嘅地帶出嚟啊！其實你唔係醫生嚟嘅，你都冇可能咁樣用一個藉口、一個 excuse、一個。根本就是不成理，但是就當你用你把口講出來的時候呢，就是變成好像 很有邏輯、啊、我們是覺得不合邏輯， 即可能有這些玩這些性派對的時候，可能有一些這些叫做好像即是不是說性治療師，但是可能想說幫你去了解哪些位置你 因為當然 這樣即是有這些 是我想說有時候參加這些派對又或者這些這樣的、會、啊、組織這樣，其實你我想問一下十男十女，難道十個男仔十個女仔都是很專家嗎？一定是有高矮肥瘦，一定是有高低，即是高低不同的嘛，是不是？即一定有不同的，你没理由个个都是介乎在165cm 高的女仔，男仔175cm 的 model 咁样， 冇可能咯。咁未必佢哋个个系一啲 符合角眼噶嘛。 系啊，同埋佢哋唔会话真系全部都系好劲嘅，系 power 嚟嘅对 sex 呢样嘢。咁当然有啲人系唔明，佢点解会去呢啲参与呢啲咁嘅组织或者呢啲咁嘅地方咧？佢只不过可能又系。有一個好奇咯， 我諗諗其實分分鐘係一啲真就係揾唔到性伴侶或者吸引唔到人嘅人先反而會參加喎。如果我喺正常嘅社交能力度，我係揾到即係揾到人同我搞嘢嘅，咁我都唔使揾啲咯。 其實佢揾唔到啲咩情感嘅喺呢啲會入面， 呢啲冇情感㗎 ，sorry。 你得到嘅就係快感，係 sex 嘅快感。 係啊，咁你又同動物有咩有乜分別啊？ 你又唔會話真係又喺呢個會度覓識即係覓識一個。同自己戀愛或者結婚的對象，因為你會想的嘛，因為將心比己你會想，哇我參加的這個會，但是可能我是跟過他一次的啫，我是永遠都是跟他的，這個會裡面我不會跟其他人的，我好我不閂門的，我閂曬自己的心門的，沒有人入到來的，但是對方是怎樣？對方難道真的只是跟你啊？咁你會將心比己咁去諗，其實你會令到自己唔舒服咯。呢啲係一個， 即係其實如果一個 你不停去認識呢啲人，你身邊嘅就係呢啲人咯。 一個關係或者一個兩性關係，如果建立喺一個喺性派對度而結識，而覺得哦性行為上係符合嘅，而開始發生嘅關係，其實係好危險。我覺得仲危險過 one night stand 咯，因為 好危險， 因為你根本喺嗰度識嗰個人已經係非常之低嘅道德水平。你哇，如果 冇底線㗎嘛， 係啊， 例如 冇底線冇底褲添啦。 即系你成日电影上面就会知道，男人净系知道女人条底裤喺边，唔知道女人条底线喺边啦。电影上面成日有啲情节咁样讲，但系你去到呢啲会咧， 系底裤冇底线， 底裤都冇，可能你净系一丝不挂咁样四围走，喺度玩。然後呢邊一 pair， 嗰邊一 pair 咁樣咯。 所以 Kelly 頭先講得好啱，就係其實呢一啲人玩得起呢啲派對嘅話，其實佢哋 佢唔使諗住有真愛 嘅，真愛或者感情方面有冇著落啊？我覺得 你唔會結到婚咯。你俾你老婆，你揾到一個心愛嘅人俾你揾到啦，好恭喜你。但係 你都係繼續可能會 obsessive 喺嗰一啲活動嗰度。 你可能唔會俾佢知道你玩過呢啲嘢，但係你係繼續喺婚後入面都有玩。呢個係你好愛嘅女人，又係喺屋企幫你洗衫煮饭，照顾你家头细务，你唔好同我讲话咩识得翻屋企。有啲女人系会识得翻屋企，只不过佢都会觉得，哦，我老公系出去包二奶，出去有小三嘅啫，识得翻屋企。但系呢样嘢唔系，呢样嘢系我老公去到一个自由性交嘅环境下面，由得佢自由食人，食女仔，食女人。咁自由食，咁翻到屋企唔使食我啦，咁咪搞到夫妻唔和睦咯。 好清楚 嘅。唔系，但系你去到玩咁样嘅短时间内应付十几个人，即系呢度你嗰个心理上咧，你再去翻真系，如果你有老婆或女朋友，其实你点样去平衡翻咧？即系你当日呢度就一 group 嘅，呢度就一对一嘅， 佢病态噶嘛。 系啊，成有瘾嘅喎，呢样嘢会唔会有瘾咧？如果你唔接受治疗嘅话咧，你就会有瘾噶咯。 系啊， 当 然啦。 你可能个脑一直谂紧，哇啊，好期待下一次啊 ，next time 耶、yeah, 咁样。 其实阿鸠儿同埋莎莉，我又谂，其实点解呢啲人唔去叫鸡咧？咁叫鸡佢最多咪啊呢度一。咁叫完呢、這個叫嗰、那個，其實點解佢唔叫雞而去參加呢啲 人會有咯 雜交派對咧？即係成係咯，我又覺得 即係係咪？ 其實大家都要俾錢㗎啦，大家都要付出金錢， 係咪真係平啲咁樣啊？ 唔係，佢會覺得乾淨嘛，大家起碼知道大家嘅來歷，但係嗰個來歷唔會係真嘅咯。想同你講，例如我可能，例如我係本身住九龍區嘅，我都唔會同你講話，誒、係啊，我住九龍邊度邊度。 咁其實 我同你講，我住新界南美洲啦，我住長洲啦，我出咗嚟玩啫嘛。即係你唔，你搞到你自己人格分裂咯，我會覺得。 咪夾埋好多因素㗎嗱，其實可能嗰個男人佢老婆俾唔到一啲咁嘅快感俾佢，可能佢已經係去咗叫雞先， 係即係叫雞都滿足唔到，就先嚟到呢一步， 再試過另外一樣嘢。其實你唔可以排除啲可能之前 唔係喎，咁又係喎，因為你正常人你唔會話第一步已經即刻入去呢啲咁嘅地方噶咯喎，你踏入唔到，例如我哋三個，即係衰啲講句，你貼埋錢俾我哋三個，你唔好話我哋三個質素低，誒、好低好低，咁又點啫？但係就算你真係有啲好咩著數嘅話，我哋三個都係應該堅持係唔接受。 當然啦， 我哋唔會真係覺得有啲咩好奇心、好奇呢啲嘢咧，即係。其實你大家都要知道， 好似頭先Chloe講開，喂，如果我喺度即係發生性行為嘅時候，附近有一班人咁樣睇住，哇，好似做拍 AV 或者拍三級片咁，其實點樣接受咧？頭先Chloe都想講嗰樣嘢， 因為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有陣時我哋你聽咗我哋咁多啦，各位聽眾，你聽下我哋而家咁樣講，你係可以幻想到嗰個畫面係點樣？ 嗯， 依、這、一個你嗰個去嗰個地方唔係一個豪宅，唔係一間別墅嚟嘅。你要知道，我唔理佢喺咩地方，但至少唔系豪宅别墅，亦都唔系一间，唔系一个游艇，系咪啊？ 系咁，但系跟住系点咧？ 好多间房，咁但系嗰个画面我哋睇嘅话咧，只不过真系可以正常人啦，普通人 制作啲三级片， 好似 A V 情节啦、三级片啦、四级片啦咁样，讲紧嘅日本嗰啲程式电影，唔系真系话香港好多或者外国好多啲 sex 题材嘅小品，唔系嗰啲，系真系Exactly 就是一套三級片。 點解咁講咧？ 因為那些三級片入面有很多個字眼噶嘛，咩紙插啊、群交啊、道具啊咁樣，佢好多個名噶嘛，佢哋。 而喺呢啲嘅派對裏面都會用到呢些活動，係咪咁啊？即係用到呢啲嘅活動， 都即係個感覺你咪會覺得似咯。你幻想到嗰個畫面，我哋而家未去過嗰啲地方，咁我哋只不過可以幻想到。就好似喺一間房，一間屋仔入面，然後可能最多一兩間房，咁你就各自各。咁、那個鏡頭雖然冇錄影住，但其實呢啲咁嘅畫面永遠都會存在喺你個腦海入面。你根本上就唔使睇 AV， 你連上網睇 AV 嘅時間你都慳翻、因為你諗翻起你咪得咯。同埋好多人，你俾人哋經過好多可能話有啲咩審查，你先至可以參加啦。咁你就算有好多嘢都係做出嚟嘅啫，人生如戲係咪先？我扮到我好人好姐入到去，其實我一個記者，你吹咩吹啤啊？你吹唔到，你吹唔漲。咁咁樣嘅話，你 記者冇咁嘅記者犧牲咗，我唔犧牲 啊！我同你講，有啲人為咗。即係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睇電視咧，電視有情節，即係依排做緊噶。咁咧佢就係話一個記者，然後佢要落去一個D 場嗰度，那個 D 場咧就係一啲食白粉啊、毒品交易咁樣嘅。佢就係要落到去嗰個係鴨店嚟嘅，仲有啲鴨嘅吧啦，係啦。咁之後咧就係為咗插俾人影相。咁好多嘢就係有啲。一定會滲入去，然後去對你啲即係你所謂嘅好神聖嘅一個機構去作出一個傷害咯。咁到時點啊？然後又好似啲明星咁樣，好多藏照俾人揭出嚟，咁樣其實對人啦，唔係我哋三個受傷害，但係係對自己將來係唔得咯。你唔想你將來自己找到一個真係真愛嘅人，然後你 即其實呢樣嘢，我哋講翻就係嗰個私隱嗰度咯。因為你一有 involve 到多啲人嘅時候，其實你嗰個危險性咧，即係嗰個俾人去認，即係曝光，即係令到件事曝光嘅危險性係高好多。 其實 guarantee 係一定係喺一間房入邊嘅咧。 唔知道，我哋唔認為係咯。你咁多人嘅話，點咁係真係要？ 你十零歲，咁你咪要訂個咩？ 十間房係咯，咁 咪要訂個 suite 咯，要 係啦。咁你唔係噶嘛？咁同埋依樣嘢就係話，當一件事情多過一個人知道就唔係秘密。你唔能夠話哦，冇人會知道我有呢啲咁嘅活動嘅。例如我可能暗馬底，我同你哋而家做完節目，然後我出去嘅話，我就係可能去一啲酒店上面唔知道做啲咩性交易嘅。咁好多嘢你喺一開頭唔知噶嘛。但如果你知道咗嘅話，咁我俾人知道咗我做呢啲嘢，咁其實我係會冇咗好多嘢咯，失去嘅好多咯。 即其實所以呢些人其實佢嗰個心理上面係好唔平衡地，佢想參加呢啲，因為佢上癮，喺普通嘅性交裏面已經得唔到嗰個快感滿足啦。而另外一方面，佢亦都唔可以話俾人聽佢做緊呢啲嘢，因為其實佢都可能某程度上都羞愧嘅，即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啊呢啲嘢唔好宣揚嘅。咁即當然有啲係提倡呢啲嘢，想多啲人 involve 嘅，咁當然就會想宣傳啦。 上癮嗰樣嘢就係變咗好似我哋上嗰集講嘅強迫症啦。 嗯， 即你係個心驅使你要咁樣做，或者其實你都覺得， 所以呢啲人其實參加完之後咧， 最後一次，最後一次其實斷唔到尾咯。如果你自己唔真真正正去認清你而家呢個位置，仲係認為呢樣嘢好啱嘅、好實在嘅，係幫到好多好有需要嘅人嘅，去其實提倡啲咩自由啊？ 溝兒，唔想咁緊張。我其實我覺得咧，咁如果咁講咧，其實叫雞仲好似有道德過 揾嗰啲援助交際咧，日本係咪有呢啲啊？賠税嗰啲咧， 揾呢啲援助嗰啲，會唔會好似道德上好似都接受得過？ 但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要 排隊， 比較安全嘅性交最緊要咯。 講緊嘅安全係好多嘢，你唔係話真係進入先至會有啲咩病噶。你摩擦啊，可能你嘅體毛掂到我嘅體毛，大家啲喺體毛上面有啲咩問題都會有問題。 同埋頭先講嗰個人身安全，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俾人啊有咁嘅記者或者點樣嘅話，喂分鐘你真係嚇身敗名裂。 即係可能佢針對嘅係一個人，或者係私家偵探啦。我講緊可能自己另一半啦，佢又有錢請得起錢，然後揾個私家偵探。去跟踪你，然后私家侦探梗系为咗去收嗰笔钱，一定去追你噶嘛，一定系追你呢一个行为。咁嘅话，你会影响埋其他人咯，真系。好，咁我哋呢一集嘅时间就嚟到呢一度，咁下一集咧再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